第八章，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寂静，若有异客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，有七支号赐给他们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除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。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箔纸与火缠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声，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。这声名叫恩尘，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恩尘，因水变苦，就死了许多人。第四位天使吹号，日头的三分之一，月亮的三分之一，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，以至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，黑夜也是这样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，并听见他大声说，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，你们住在地上的民，祸哉，祸哉，祸哉。